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爱更动心，戴口罩指引也更新。我是 Mr. 长长小航，戴口罩时我会盖住口鼻和下巴，压实鼻夹，规范佩戴很重要。 我是古月，外出时我会戴好几只口罩，放在干净的袋子里。 我是麦麦，口罩记得及时更换，累计佩戴时间不要超过8小时。 我是静鱼，戴口罩时如果感觉憋闷气短，应该立即前往空旷的通风处摘除口罩。 FM 九七点四，科学佩戴口罩，用爱守护健康。 Power Music，Power，Power，Power。 挑战时的自己，挑战不同成绩，跳动属于青春的新节奏，跟着呼吸，听节奏的强烈，颠覆想象的夜，唱出属于梦想的新能量音乐。 Welcome to DJ Spring Chunhui's Power Music， 能量音乐 ，Here's the Power Music。 那生活当中呢，存在着太多的美好，其实呢，我们都需要一个发现的眼睛，就把这些所有的美好和所有的幸运全部都放在自己的身上，这样人生才会更快乐，你说是吗？大家好，我是春晖。那说了这么多呢，就是要为你推荐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黄宏生的《就是要你爱上我》的主题歌，叫做是《大确幸》。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来守护你所有的小小的事情。那你对于我来说呢，都是满足的大确幸。每一个微小的音符的表情呢，都是集结成完整的编曲的元素，仿风笛还有 double bass 的声音呢，复古的音效，让这首表达单纯快乐的歌曲呢，真的是很不简单。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来自黄宏生带给我们的《大确幸》。 小心眼和小脾气，守护你每天鸡毛蒜皮小小事情，是我确定的大确幸。 好吧，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黄宏生带过我们的《就是要你爱上我》的主题曲《大确幸》。那我认为呢，对我来说都是满足的大确幸，是心灵的感受啊，是守护你所有的小小的事情，那组成在一起呢就是大确幸了，你懂了吗？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新锐的唱作歌手高嘉朗带过我们的一首歌，叫的是 I Need You。 那 I Need You 作为高嘉朗在创造营2019舞台上表演的首个的个人作品，同时呢也是他的原创作品啊。那高嘉朗呢将这首唱作重新打磨制作成了一份礼物，赠予支持他的所有的人啊。那他将饱满的真情与谢意是娓娓道来，也将每一份鼓励和支持呢珍存于心。所以我们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是来自高嘉朗带过我们的 I Need You。 掌声有请。 我有我的空间，但我们走到了一起，偶尔不常联系，理不清的关系，渴望有更多时间了解你，不想太多甜言蜜语，只想我们对话叫醒。我们这个年纪一定有很多的顾虑，但我还是鼓起勇气拼命争取爱你的权利。 You gotta go, gotta go, You gotta go, gotta go。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It's okay， OK，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青春有你二》全体的训练生带给我们的一首主题歌，叫做是 Yes OK 啊，一秒钟让我们回到了少女们汗泪交织的拼搏夜啊，见证了属于他们的无限光彩，真的是年轻无敌啊，是不是？那也希望这样的一首歌曲的名字呢，能够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就是 Yes OK， 到任何时候都是 OK 没问题的，好吗 ？OK， 这里是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晖，欢迎在节目当中呢一起来感受青春，真的在告诉我们，年轻的时候呢，我们要更加的去努力，保持一个好的心态，那只要你足够强大，不管到了多少岁，你都永远是 C 位，对吗？ Oh yeah, I guess it's a party your text. Oh yeah, 加，今晚 about to get lit. 看见阿东手上握着一瓶满满的高粱，知道今晚只要过去注定要睡那么久被打满，打到爆满，彼此的八九大板，打着地毯 ，Sayonara。看着客厅天花板微微的旋转的，这是微醺的 R&B 在脑里打转的 ，Let me 打开，爆满，情人舒缓，这首不错的 track， 哈喽，你好，今晚你要什么 time？ Oh yeah。原来意犹未尽就是如此，教会客厅当成不是魔法里动不停跟他的 This is my house party, This is my house party, This is my house party, This is my house party, Let me work that body, Let me work it, Let me work it, This is my house party, 没错 ，party 呢是一种很放松的社交场合啊。有些人呢借由交谈释放压力，有些人呢交换了彼此的心事，沉醉在麻痹自我的快乐氛围或者是麻痹后的感伤之中。那佳佳的这样的一首 House Party 呢，希望你能够喜欢，也希望这样一首歌曲呢能够让你忘掉所有的烦恼，好吗？好了，能量约我们来继续。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听听看是来自后弦带过我们的一首爽朗单曲，叫做是《你笑了》。通过一封飞鸽传书的秘密情书，打开了一个发生在厦门与时间邮局有关的浪漫故事。印象深刻的是副歌那一句，你笑了我懂了，还有什么比这更好呢？的确，幸福呢不就是源于这些简单的纯真的快乐吗？来自另一半心有灵犀的共鸣啊，一个微笑就能够解百千愁，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在树下小憩一下，听一首满满的校园风的歌曲，让微甜的风呢都满你的少年回忆。所以那么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是来自后弦带过我们的你笑了。 课本上的那一首情歌你未曾听过，迎面的海风起来属于梦的夜色，还有窗外我们一起喂过的白鸽，这盛放的心是给你的，还想请你敲醒我的运气，拜托安静的吐血不是我想要的人生，路途码头阶梯偏屋口，天蓝色吉他对你弹奏着，出去的夏天不用清醒为你够了，开满了去往到河前的电车左右，窗边灯跳错，哦是你和我，你笑了我懂了，还有什么比这更好呢，漫长的这一刻爱情一点一点发生着，写着心的跳动一百几何，你笑了我记得，还有什么比这更甜呢，开心过悲伤过流泪时和你梦中出歌，人加上你的问候，想寄给爱的忧愁，十年之后这片海风紧记得牵手，街地边午后浅蓝色吉他对你弹奏着，出去的夏天不用清醒为你够了，看满了去往到河前的电车左右，窗边灯跳错，不是你和我，你笑了我懂了，还有什么比这更好呢，漫长的这一刻

在脑海中你面容以及眼神握不碎，你破案那反应融入我的积水，到消失知觉随你再进退。I will always love you till I die， 停留细致的配乐里，怀然震荡记忆于生命里。场地是神颜色跟气温，够我记低最重要是谁。有你有了所需 ，tonight tonight， 这一晚活得短而无限暖。爱你爱你多么渺小自然。但永远记住城市说过每一句，动听得细碎，在你西装气味留有是爱我证据。纵使赶不到忘记便老去。Oh no， I will always love you till I die， 行凝固了的马路里，祈求以后每天出双入对。明日茫茫时光再落去，定谁让你那里隐居。 Tonight tonight， 这一晚活得短而无限暖。爱你爱你都忘了小自愿。 Tonight tonight， 忘记一生每幕片段， OK，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AGA 带过我们的一首歌，叫的是 Tonight。 那么在创作 Tonight 的时候呢， AGA 表示他想写一个真正关于爱情的爱情故事。那其实呢，未来是怎么样的呢，是没有人知道的，但是我相信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呢，总会有那么一个重要的一天，那可能是与他相识，也可能是第一次与他牵手，也可能是最后结婚啊。而当随日月逐渐老去的时候呢，仍会记起那美好的一天。所以呢， AGA 呢也希望通过这首 Tonight 让大家寻回感情当中那份最纯真的爱，记得拥抱当下的爱，让这份爱呢成为永远，变成一辈子当中最难忘的一晚。所以呢，希望这样一首歌你能够喜欢。好了，能量音乐，我是春晖，我们来继续。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依然是一首全新的能量单曲，我们来感受一下吧。 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夏末秋初，交易赛的带来一首新歌，也是2021年发布的第一首乐队单曲，关于爱送给他。不仅歌唱爱人与爱情，他就是你所有想唱歌给他听的人，因为他就是爱。能量音乐排行榜，我是 DJ 董鹏，向你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明亮、热烈、欢快、美好、燃烧的 Joy Side， 他是爱。 Shines like a crazy diamond. She's colorless. She is the love. I got fed inside. I feel like a burning. I am in love. Super Venus, she's fire. She is the love. Love, love, love. I check my heart inside. I sense a pumping. I am in love.Shines like a crazy diamond. She's coolest. She is the love. I got fed inside. I feel like burning. I am in love. 我们说经典的歌曲呢，总会让人有很多的回味啊。那下面这样一首歌是来自李玖哲的《脱单》，旋律呢是非常的温柔和舒缓，给人一种非常宁静的舒服感。那动人的歌词呢，在不经意间就能够把人的思绪带回到某一个记忆深刻的场景。相信呢，听到这首歌的人，更多的是在听自己曾经的故事。所以呢，我们听听看，来自李玖哲的《脱单》。 错爱过就像乞讨，付出过 我曾被爱记得。Where are you? Where are you now? 请为我留下记号，人海之中找到彼此依靠。这世界太喧闹，我不想有爱就好，有你拥抱才有勇气到老。如果不是你作伴，我宁愿永不脱单。如果没有你，我宁愿落难，一辈子孤单。 Where are you? Where are you now? 别的人我都不要，我的剧本等着你当主角。 Where are you? Where are you now?在心中祈祷，某一个转角你我终会遇到。这世界太喧闹，我不想有爱就好，有你拥抱才有勇气到老。若不是你作伴，如果没有你，我宁愿落难，一辈子孤单。一生一次再也不分开， 再也不分开， 相信你为我存在，我为你等待。这世界太喧闹，我不想有爱就好，有你拥抱才有勇气到老。我不是你作伴，我宁愿永不脱单。如果没有你，一辈子孤单。 Where are you? Where are you now? 我还在这里等你。 脱单来自李玖哲的一首歌曲，收录在他的那张还会记得吗专辑当中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发行于2017年12月31号，那选择在一年当中的最后一天发表这首作品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寓意和愿望嘛，是不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脱单吧。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也是非常耳熟能详的，是来自弦子现场电视剧《楚乔传》当中的一首歌，叫做是《当我们只剩下我》。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在弦子深情的演绎下呢，将楚乔面对友情爱情的情绪呢是完全的释放出来了，虐身虐心的同时呢也不失热血励志的一面。所以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如果你会唱的话，请跟着我们大声的一起唱。当然了，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你也可以想一想这部剧集当中的一些经典的画面。好了，能量音乐，我是春晖。今儿的节目呢，咱们就到这儿了。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再会，拜拜。 有些话没说，有些梦没做，而我们只剩下我，用微弱烟火换一个漩涡，你腾空我坠落。不是不流泪就不怕天黑，承受是对愿望撤退，想飞。